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呢是补充完整古诗诗词。王安石在《元日》中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哎，下一句是什么呢？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会有小礼物送出，是我们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再重复一遍问题哈、啊，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下一句是什么？好的，一首周慧约定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 Music Friday。 我喜欢纯纯的脱脂牛奶， 甜品我爱吃醇厚的黑巧克力， 音乐我选择纯净的 Music Forte， My FM 100.5 Music Forte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尽享纯净音乐空间。

都不曾路过的风景，你说的永远没有距离，我们要多么的努力来交换彼此的心，想你应该非常确定不是你唯一。 一首来自拉拉徐佳莹，不要再孤单。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有小雪，微风二到零下三摄氏度。入冬以来呢，口干舌燥、皮肤瘙痒、流鼻血等状况经常会发生，这些状况都是因为身体缺水了。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人体每天会蒸发掉约1000毫升的水分，来暖气之后室内干燥，丢失的水分也就会更多。所以啊，冬季养生我们就应该注意要多喝水，通常每天的补水量呢是在2000到3000毫升。我们今天的互动游戏是补充完整古诗诗句。王安石在元日中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那下一句是什么呢？欢迎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今天会有小礼物送出。张信哲，过火。 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乘风我飞。

来的细节，请家里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笑的攻击，自卑的心理四面来，带着各种人就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心怀语，莫名其妙的心怀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心怀语，莫名其妙的心怀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蔡依林、周杰伦《骑士精神》。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过年期间呢，如果一家人想就近玩玩的话，可以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未来水母馆。在春节期间呢，会有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还有今年是鸡年啊，如果你属鸡的话，票价只需要9.9元，非常的划算。参与到今天的游戏互动，补充完整古诗诗句《王安石元日中春风送暖入屠苏》，下一句是什么？答对问题的话，也有机会赢得门票两张。孙燕姿 Radio， 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经过一场毒气幻灭，车内

这是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许多90后呢，因为《我是歌手》第四季再次认识了 Coco 李玟，狂放的舞台魅力、惊人的歌唱实力，以及她随时随地散发的灿烂自信，我们都会认定这个人绝对是为舞台而生的。时隔三年呢，她再一次走进录音棚，为新一轮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灌录了最新单曲《18》。18岁那一年对于 Coco 来说是一个别具人生意义的重要时刻，有许多改变他人生事件的发生都发生在这一年。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继续好音乐，来自邓紫棋《单行的轨道》。 火车前进必须沿着轨道，跟随着记号往平淡或热闹。每一辆火车是累了就随时能停靠，痛害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不快乐，每天走的同样的方向，可是我并没选择，这是一条单行的轨道，我已经退不了后路，微笑走在一条单行的轨道，让铁路决定了命运，决定我每一步都脱离不了单行的轨道。单行的轨道，身边有微风轻轻拥抱，为什么烦恼还仰望不着？每一辆火车转身距离开始的骄傲，但谁听得到我的哀嚎？我从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我是苏永康。 MyFM。

改变，我不能遇见，撑到几点？你说了再见，却哭花了你美丽的脸。快乐从此就提出你面前，都是我不对，爱的时候被你当掉不见，好看浪就是你给我的失恋成为你说的我错的，原来都不过考验，被你散着没有怨言，都是我亏欠，好看浪背后一杯也写了个缠绵，能不能让我复活最后最后一点， 你说已经到了终点，爱已消失不见。 FM Music Forty 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My FM。 打个招呼。 能在你身边打呼，是我最大的幸福。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 一首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来关注一下世界足球俱乐部排名的更新情况。上周联赛结束后呢，足球数据网站公布了最新的俱乐部排名，皇马世界第一，恒大亚洲是第二。尽管上周皇马不敌塞维利亚，终止了40场的连胜记录，但还是以较大的积分优势领先拜仁巴萨。亚洲方面呢，是广州恒大以第77位排在亚洲第二。阿妹张惠妹趁早。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继续为爱讨好，冷眼的 就好。 热爱好音乐， 享受好生活， 更多你爱的音乐， 只在 MyFM 100.5。 到的歌曲是金志文为都市情感剧《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演唱的主题曲《认定》，将爱情中从暧昧到认定你的过程娓娓道来。作为《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续集，《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是带来了一对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男女主角呢，由于南北差异，在相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问题，而爱情则是可以无条件的跨越这些种种。歌词呢，简洁明了，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执着和感动。近年来呢，转战摇滚曲风的金志文把歌曲融入了自己的特殊的摇滚唱腔，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 Maroon 5 Maps。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My FM 100.5，自由自在，唱响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It's Music Now。 My FM。 想念曾经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别怕

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iss Farley， 我是 Suki。 林志颖，一个有着不老男神之称的赛车手、演员、歌手，现在他呢也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有一个美女老婆，还有三个宝贝。现在 Kimi 哥哥也是可以和爸爸一起照顾两个小宝贝了， Kimi 哥哥也是长大了。接下来呢，就是来自林志颖的歌曲《稻草人》，一起来听歌咯。 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a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四十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静，有

毛香水腐败气味，忧伤孤立颓废，漆黑在深夜敲打过去，粉刷漆黑。 来自周传雄乏味，周传雄呢在歌曲 MV 中扮演了一个爱情观察员的角色， MV 讲述了爱情里的快乐悲伤都要自己去体会，所有的女主角呢在尝到爱情的滋味后只要勇敢面对，最后三个女主都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周传雄说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这样的幸福。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今天节目呢有互动游戏，补充完整古诗诗句，王安石元日中，春风送暖入屠苏，下一句是什么？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呢，会有小礼物送出。披头士乐队 Hey Jude。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I'm

坚持多久，虽然再长也不过只此一生。不因所有肮脏而玷污我心，不因全部屈辱而破碎灵魂。我走在这片土地上眺望远方，当一个正直的人带着倔强，当一颗倔强的心学会坚强。知道我能够执着多深，虽然我只是钢铁里的丝绒，不因一场宿命而忘记初衷，不因一时干戈而辗转苟活。我站在这条街道上回望来路，当一个坚强的人笑得蹉跎，当一个蹉跎的心身怀渴望。 汪峰《流年啊，你奈我何》，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Zoe。今天呢 ，TFBOYS 组合王俊凯的个人单曲《小棉袄》上线，新歌呢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其实早在2016年3月份，李荣浩就在微博上说新歌已经写完了，但是歌曲一直没有发布。迟发的原因呢，从歌名上应该也能看出来，毕竟是小棉袄哈，自然是要等到冬季来的时候呢，为听众们增加热量。接下来的歌曲呢，同样非常的温暖，来自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肖恩沃德，英国流行男歌手。05年的时候呢，因为参加英国选秀节目成为总冠军而出名，在全世界都聚集了不少的歌迷。肖恩沃德呢比较喜欢90年代早期的流行音乐，常听的也是那个年代的音乐。那在谈到世界各地的歌迷，他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他的支持，特别是亚洲的歌迷。接下来 Sean Ward No Promises， 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俊伟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定 MyFM 100.5，注入音乐正能量，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MyFM。 在摸黑，开始的世界不能规则，休息了就耍累，在厌倦了就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怕浪费，输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乎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乎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起舞，沦为你同类。灯开着灯说在抹黑，灯开着灯说在不能跪，早休息了却说累，在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输不起呢说别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乎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起舞，沦为 2014年，戴佩妮凭借个人专辑《纯属意外》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15年呢，她所在的乐团佛跳墙凭借《给你看》拿下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和最佳乐团奖。两次获奖的中间，戴佩妮和相恋五年的男友完婚，爱情事业双丰收。但是呢，戴佩妮好像没有把这种幸福的情绪注入到新专辑《贼》中，而是释放了一些灰色的色彩，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戴佩妮贼》。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陈慧琳，花花宇宙。 Let's celebrate。 出璀璨，令梦想改出现多花样。

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ophie。 接下来呢，科普一下翘二郎腿的危害。首先，翘二郎腿的时候是单靠一条腿来支撑的，加大了脊椎的压力，时间一长呢，容易出现脊椎变形，诱发腰间盘突出。其次呢，翘二郎腿的时候，一条腿的膝盖受到压迫，容易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而且听说啊，经常翘二郎腿容易导致腿变粗，要注意一下咯。蔡依林就是爱。 我 FM 音乐四十，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苏颖。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补充完整古诗词《王安石元日中》

question on. All that's left to do is just for me to pop the question. Oh, I think that I found myself a cheerleader. FM 给你想听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真正的好莱坞大片电影年，大片猛片多到数不清，不信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